方話演習設定的任務全部完成，達到預期目標。克里姆林宮說演習期間分別從西北部的普列謝茨克發射場和巴倫斯海水域向東部堪察加半島的靶場發射彈道導彈，圖95戰略轟炸機發射幾枚巡航導彈，所有導彈都命中指定目標。總統普京觀看今次演習。國防部長邵伊古說演習是應對敵人的大規模核打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尼格。上周十点，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74点，升456点，成交金额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9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0.6升9蚊，阿里巴巴67.7升5.4。盈富基金16.44升4.7，美团138.1升8.4，京东集团163.8升15.4，新东方在线41.7升5.5，药明生物41.7升0.7，恒生中国企业54.5升1.68，友邦保险61.65升2.55，斯摩尔国际11.4升2.3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126，瑞士法郎7.965，澳元是5.095，加元5.786，新西兰元4.584，欧元是7.908。每百日元兑港元5.3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3点，升1点。港金报156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6.08美元，卖出16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系有坏车啊，咁而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嘅。咁再讲多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啦，咁而家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交通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Hello， 我是船仔，听闻我好像是全场最后生那个，最 champ 最正的嘢俾我揾到晒啦。 你唔系唔知咩叫 Cham 啊？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斌晨、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我是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还未接种疫苗的话，快点快点跟他们安排打疫苗吧。打了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们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1992年，十位残疾女生夹粉开花店，插花就靠双手，照计坐轮椅都做到的。 你学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什么困难的，到我们真的开了个花店之后，我们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 间花店后来怎么呢？听社企花店夫妇档赖文香、罗俊毅娓娓道来。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喂喂喂，望下啦，不过我唔喺出边啊，我喺入边啊。 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自觉，来填满。 由细到大，我哋都被训练向外看嘅，久而久之，向内看反而被遗忘，就好似成为咗我哋嘅视觉盲点咁样。今次 Janice 由女性角度出发去讲呢一个课题。作曲填词监制冯咏琪，编曲 Joyce Chan、Anna Fan、Anna Low、XT。 安稳已忘，不需太赶，安于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Janice 蔚蓝，我的视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各位风骚快活人，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瑞瑞。 早晨星期四，我是心宽自在强。 好正啊！咁今日迎接星期四咧，我哋心欢咧自在咧，又而且甜蜜添。 系， 因为今日咧我哋嘅最爱系列吓， 系、啊嗯、就系甜蜜嘅合唱歌曲嘅。 我谂咗好多啊， 系咩？ 系啊， 又有好多古仔讲啦，系嘛，又有好多古仔听啦。 关唔关 机场 事 啊？咪又阿方同埋嗰个少少、 啊啊啊、西贡嗰个啊， 冇错，系咪？系啦， 加加埋， 冇错，系啦，西贡女同埋阿娟。嗯 ，OK， 好，睇下你今日讲边个？ 冇错，密切留意， 拭目以待。 Close your eyes,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I believe it's meant to be, darling. I watch you when you are sleeping. You belong with me.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Or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Say my name. Sun shines through the rain. The whole life so lonely. And then come and ease the pain. I don't 我哋呢一首《永恒的火》啊，爱火重燃啊！咁其实咧呢个合唱歌曲咧、 嗯， 其实好多时咧喺呢个卡拉 OK 咧好盛行嘅年代咧、 嗯， 真系造就咗好多嘅 couples 啊、情侣啊，喺呢个卡拉 OK 增进感情系咪啊？同埋又一个好嘅工具，尤其是大家系少少暧昧，其实一唱呢啲歌咧，哇啲 feel 咧翻晒嚟啦！ 又或者讲紧合唱歌，未必一定要男女对唱嘅喎，系咪啊？其实有时你一大班人嘅话，其实都系可以甜蜜 歌，系 啊，一大班人唱嘅啫，打开天空啊，咁嗰啲咧。 同埋咧，如果你同个女仔即系同异性合唱咧，哇！你拖埋佢嘅手唱咧， 一唔衰嘅你吓， 拖住佢唱投入啲啊嘛。 同你唔系好熟嘅啫，咁你又拖住人哋啊？就话我哋要唱合唱歌咁、 哎、啊，咁样唱咧有 feel 啲噶。嗱，你试下嗱， 你有 feel 啫嘛。 勾住一只尾指先， 有冇你 咁 好 有 feel？ 嗱，勾多一只手指，勾多只手指。嗱，既然拖得手，不如咧，我哋系咪咁啊？即系 冇嘢啦， 循序渐进。 呢个系你啫，佢又未至于咁狼死嘅，睇个样。 狼人。 狼叫，咁样 一路唱啲狼图一路出， 唔系咯， 牙都飙埋出嚟， 仰天长啸出嚟咁样系咪？ 开始喺度叫啦， 系啦，冇错。 咁所以大家有啲咩选择咧？我记得今日大家都留咗好多嘅中英文嘅合唱歌， 甜蜜合唱歌， 系 啊，等大家开心啲。 系啊， 好啦，咁啊，讲爱情咧，不如讲下今日有个叫做爱情嘅测验指数啦，咁样佢玩法咧就咁啊，不过呢啲玩下嘅啫吓，就一。咁讲就由 你 嘅 自己嘅出生年月日全部加晒佢， 系啦，系单字加单字，譬如举例，1980出世咁就一加九加八加零，咁如果你 就好似你咁样啦，系1824年出世就一加八加二加四， 即系九加二就系十一，十一加四就十五。 你系1820年啦，系啊系啊，即系一加八加二加零。 再加 埋你嘅出世啦， 就一加五。 系啦，咁如果你系一个就系单位数嘅冇问题啦，但系如果系双位数嘅，就再将呢个双位数，譬如可能变咗十五嘅，就一加五。 冇错啦， 咁啊乘翻一个单位数，系咪咁样？ 冇错， 因为我成日玩呢啲嘢喎， 系啊， 嗰啲咩生命零数啊，系啊， 多数都系咁玩噶啦， 冇错， 加晒佢。 好，加晒之后咁点咧？ 加晒之后咧，咁有以下嘅成绩啦，结果啦，咁咧佢就系测乜嘢咧？抢乜资料先啊？呢个叫重色轻友指数啊，即系对于你 对 感情重啲啊，定系友情重啲咧？咁样样， 咁啊点啫？ 好， 重色轻友应该 正常 嘅， 好啦， 真系正常。 你几多？ 我系五， 我系八， 哇，咁大嘅你数，我系一， 唔代表咩噶？ 系咯， 我系一， 你咁细嘅？ 系啊，我细细，我细细细细个嘅啫，系啊。好啦，我睇下我自己先啦。 好， 一咧重色轻数， 重色 轻 友 指数就系50%，即系一半一半。 系 你一个比较独立嘅人，无论系爱情定友情咧，你唔会太过依赖，甚至咧好多时系独来独往，不问爱情，不理友情，所以咧你又唔会太重色轻友，又唔会见友忘色。笑一笑啊！你对你嚟讲咧， 独立我就有少少。 无论拥有嘅爱情定友情咧，你都唔会失去自我嘅，你系活得自在嘅人，即系比较重视自己啦，即系要咁。 我觉得 可唔可以话自私啊？ 自我中心啲啦。 你谂下，佢朋友又唔理，同埋另外一半佢又唔理，总之佢就系自己咯，一半一半。 得唔得为物？ 喂，唔好笃咗讲话， 因为最好得系一嘅。 系啊，你唔好笃咗讲话。 唔系啊，你系一，你讲一，我梗系笃你啦。唔关我事，你如果去到 五 系啦， 笃翻你 五有啲衰嘢，我都自己笃自己啦，傻猪 啦，冇第二啦吓，第二啊，即系二啊吓，如果你加埋二咧，就系90%吓，敏感细腻，情感丰富啊，依赖心强，将爱情睇到比乜嘢都重要，系好容易重色轻友嘅。遇到爱情咧，你会沉醉其中，全心投入啊，一心只系想捉住佢，喺呢个时候眼里、心里全部都系呢个人啊，完全唔理朋友 啊， 黐身唔得， 黐身嘅。好啦，到三啦，重色轻友指数咧系头先系90吓，如果我冇讲啦，40%，即系比第一仲少啲啲。喺人哋眼中咧，你好有活力啦，好有创意啦，追求浪漫嘅爱情，但唔会依赖爱情。你既能享受恋爱带嚟嘅刺激，亦都可以安排好时间顾及友情啊。相比你重视友情再多少少添。 我几中意呢个 咁样咯， 系啊，搵翻啲三号仔先。呢个咪三号仔啊？ 三号仔 啊嘛，系啊，四号仔 到四咯噃。重色轻友指数是 70%，追求安稳的你缺乏安全感，无论是面对友情还是爱情，你都不会太容易打开你的心扉的。朋友不多，一旦遇到爱情，尝到爱情就会不停希望得到安全感，会想要依赖对方来填补不安和恐慌，是 70% 的。 你没发觉一件事，我们很少会觉得他说话很没吸引力，因为他都还没到我的 number， 快点啦。同埋咧，因为我觉得有啊，同埋因为我觉得70啊、80、60冇乜所谓啊，系啊，你92又点啊？ 又或者96 点？因为唔关事， 唔系啊，我反而觉得即系一系零，一系99，咁我就有兴趣。 好嘅，好啦，到你啦 ，extreme 啊嘛，系啊，好到我， 到你啦， 五号仔嚟， 你估多定少啊？ 冇所谓啦， 重色轻友嘅指数啊，我觉得 我肯定系多嘅， 重色轻友唔会，我觉得朋友会好啲，系， 咁你估到几多？ 重色轻友指数啊，即系 你个方向啱嘅， 40啊， 接近啦。你嘅重色轻友指数系30%，你中意无拘无束嘅生活，对朋友热情豪爽，讲义气，当然咧亦都喜欢爱情嘅。不过相对于爱情咧，你更加愿意将时间摆喺友情上边。你中意识朋友同埋搵佢着数啊，呢个加嘅吓，中意咧互动啦，感受交流啦，咁样。你中意友情带嚟嘅满足感，谈恋爱会令你感到有时好麻烦， 系咪 啊？ 哇，我谂起欧洲啊！ 啊， 会唔会啊？ 会啊！ 我帮你打俾马小 准唔准啊？ 系啊，准啊！ 我觉得你加嗰两句最准。 系啊， 即系揾着 师傅，即系师傅啊！ 即系揾着数， 加咗你都唔知啊！ 即系揾 着加两粒豆豉落去。 好啦，零数六啊吓，即系六啦。你有次80%嘅都系高嘅，有善解人意，中意照顾别人嘅个性，令人感到如沐春风啊！重色轻友指数都几高噶，好容易为咗爱情牺牲奉献，达到忘我嘅境界。遇到爱情会咻一声成个跳咗落去啦，爱得死心塌地啊！好啦，你系八啊嘛， 八仔， 就到你啦， 八仔。 七咧就系60%，中意研究分析。 讲两句算啦，呢、這个 系佢讲完之后，你嗌我起身。 对爱情 有，我已经即时， 我已经 讲两句。 喂，你当人哋而家听紧心机，人哋嗰啲唔使讲啦。 咁但系我有我感受啊嘛， 60%。好，咁我问下你，你估下自己高定低？ 我自己，我自己重色轻友指数啊，唔高。我系第20 啊，佢都有啲计嘅，但系未至于咁低。好啦，讲埋七先吓、 啊， 喜欢研究分析嘅你，对爱情有强烈嘅研究心，60%吓，好、享受对方呵护嘅感觉。 嗯、 一旦遇到爱情咧，你会好专一嘅、 哦。 不过仲系有点而嘅重色轻友、嗯，你内心嘅天平咧会稍稍嘅爱情倾斜吓，将较多嘅时间摆喺爱情上边嘅、 嗯。 好，零数八啦， 系包仔、嗯、我。 是 45%， 你好理性，好实际，有好强嘅领导欲，追求被重视、被推崇嘅感觉，啱唔啱？ 非常啱。 嗯，事实上你喺朋友之中，好多时咧会有一种系领导力走出嚟嘅， 非常啱。 嗯，成为朋友崇拜嘅对象、 啊。 你本身看朋友看得好重 ，yes， 你唔、你唔容易重色轻友，你嘅掌控力强，遇到爱情都唔会被束绑嘅、 嗯。 相对爱情，你比较重易有重视友情啊吓。 重啊， 啱 唔啱？你唔加两句嘅。 我加咗噶啦， 加唔到。 你加边两句 咧？ 我加唔加关你鬼事？ 唔系， 佢中意加咪加咯。 我中意加咪 加车厘子咪加车厘子咯。 大事嚟噶嘛？ 我中意食甜嗰咪食甜，嗰时橙咪食橙咯。 准唔准啊？ 准 唔准啊？ 准， 我都觉得准，准准系啊。 系咩？我以为你会觉得自己系仲即系高啲嘅。 唔系唔系唔系， 我以为你会嫌自己 percentage 错。从来都唔 系， 系啊，朋友有事定系我自己另外嗰人有事嘅话咧，我扑出去为个朋友先。 好啦，最低嗰嚟啦，就系九啦。重色轻友指数系得20%。 哇！ 你好热情开朗，善于交际，好喜欢全心全力去帮人、奉献人群。你将朋友睇得好重，友情第一，永远唔会重色轻友。即使遇到爱情咧，你仍然会将大部分嘅精力同埋时间分俾朋友嘅。你 系 可以冇爱情，但系唔可以冇朋友嘅人。呢、這个就系九啦。 咁、嗯、又唔系咁好。 哇！我 九字太唔重视 啊！你咁样又唔系太好。 九啊嘛，我推算咗啦。 只、九号仔，我觉得就太离谱啦。 如果呢个人系2000年3月5号嘅咧。啊，唔係3月4号咧，咁加埋就係九啦。我就要揾2000年3月4号出生嘅女士。 都怪異嘅，你好多個加埋都係九噶啦。 我個偷中呢個咁點咧？ 你 二千年， 你唔使揾啦， 22岁。 你咪而家直情講啦，邊個係呢個數字又廿二歲？你快啲嚟聯絡我咁咯，好嗎？ 我哋啲要佢，我哋要佢教學嘅嗰啲同學仔有冇啊？啲 女同學， 啲同學仔 係喎， 係啊，有啲係有噶嘛。你未必一定係要2000年以后你先至加埋係呢個數噶嘛。 佢想2000年后啊嘛， 係啊，青春啲啊嘛， 青春。 如果1950， 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同选择你，选择选你个手指啊！ 好啊， 原来系砸住我，我冇， 我系咪错啊？ 大家计完呢条数之后，有得话俾你听，到底对你准唔准 咧？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爆人等呢一首歌曲《Move Closer》。 Hey baby, you go your way.And I'll go mine. But in the meantime, when we're together, touching each other, and our bodies do what we feel 今日嘅就 Move Closer， 我哋 Phyllis Nelson 嘅呢一首歌曲。提提今日咧，我哋咧除咗啲爱好系列之外咧，喺十二点钟，今日星期四都系每一个月最后一次嘅星期四咧，所以我有一个环节叫做丰 show 家庭秘笈嘅。 冇错，有啲专家同我哋讲下嘅就系、是、点样令到你嘅家庭更和睦啊，大家更和谐啊、嗯。 好嘛，阿、啊、马老师。 梗係好啦，只要你得閒執下嘢啊、抹下窗啊，咁就好和諧嘅啦。自己做曬啲嘢，唔好望住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简约公屋的兴建高峰将在2025-2026年和2026-2027年出现，预计届时一些环境恶劣和租金贵的劏房会没有生存空间。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市区简约公屋租金将会是$8一尺，现时市区劏房租金就大约$40一尺，是简约公屋租金的5倍，住户肯定会选择简约公屋，相信劏房租金市场未来几年会转变。他说当局会去信邀请轮候公屋3年或以上人士，是否有兴趣申请简约公屋，然后和传统公屋轮候册位置配对。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合资格人士可获退还两项印花税的措施推出后，有信心可以吸引到人才来港。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施政报告中有关财经事务的政策，他形容有关安排是招揽人才工具箱内的其中一个工具，希望为人才提供更多诱因来港。他强调推行有关退税计划的考虑已经平衡了对楼市可能带来的影响。另外，他提到香港之前的入境检疫措施的确为金融业界人士带来处理业务的困难，但自从香港入境检疫安排改为0+3之后，已经见到有金融界的人士陆续回港。屯门医院蝴蝶湾洗衣房怀疑有人不当处理化学品，两名员工暂时休假，蝴蝶湾洗衣房的服务未有受影响。屯门医院早前接获员工投诉，报称一批起渍剂的库存记录有疑，怀疑有员工曾经不当处理。院方其后展开调查，了解库存记录有疑的原因，是否有员工曾经不当处理化学品，以及处理过程中是否合乎相关法例要求。院方已经向相关执法和政府部门报告事件，并会配合调查工作。医管局亦会派员到蝴蝶湾洗衣房视察，确保洗衣房处理及储存化学品的程序合乎相关法例要求。如果发现有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会按照既定程序严肃跟进。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17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93宗确诊，同埋924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福建31宗，内蒙古30宗，山西16宗，广东15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青海117宗，新疆114宗，内蒙古92宗。内地累计超过258000宗确诊，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49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96点，升478点，成交金额4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6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0.8，升9.2；阶里巴巴67.5，升5.2。盈富基金16.43，升4.6；美团137.5，升7.8；药明生物40.8，升8毫；新东方在线41.6，升5.4；恒生中国企业54.48，升7；京东集团163.1，升14.7；友邦保险61.65，升2.5毫半。港交所237.6，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6.4，瑞士法郎0.987，加元1.358，人民币7.212，英镑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1.007，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9点，跌52点。港金报15,6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89美元，卖出1,66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滨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滨景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月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接近福慧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另外港深西部公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菜园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哈！ 喂，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咧睇到一个嘅文章啦，咁我就即刻谂起自己，咁我觉得自己咧好有少少咧，即系罪疚感啊，因为咧呢个系讲乜嘢咧，就系执屋嘅断舍离，断舍离咧佢有三个数目字，嗱，马老师嗰阵时咧，你减肥啦，或者咩叫一六八啦， 系啊， 咁而家断舍离嘅三个数目字咧就叫157， 嗯，157 代表乜嘢咧？咁样，咁大家又可以谂下啊，我其实咧。做唔做到呢？我暫時咧，即係距離甚遠啦。第一157個一咧，就話個陳列架，即係可能一啲嘅擺相架或者咩嗰啲陳列架咧，擺一成嘅啫，即係全部嗰個陳列架一成，即係 10% 咯。即係你唔好堆到全部 物質質 相架啊、相座啊 咁樣。 係啦，咁啊，只係擺一成嘅啫。 係 嗱，呢個係佢嘅定義咋，即係唔係一定話一定啱噶。另外，儲物架擺五成。另外， 架擺五成， 擺一半，即係其實仲有一半你可以擺嘢嘅。 冇錯啦，或者唔好擺嘢啫，有佢空咗佢。衣櫃呢個我覺得最冇可能，衣櫃或者係嗰啲櫃桶擺七成，即係唔好塞到咧一掹一隻物就彈彈出嚟嗰啲咁樣嚇。做唔做到啊呢一樣？ 做到， 做唔到， 我全部都做到。 真系噶， 系啊！ 哇，好嘢喎！ 我咪就系讲， 但呢个要求唔系太高咩？ 呢个要求一啲都唔高，系因为嘅就系有一间屋，跟住我而家有一间新嘅屋，咁跟住我就系将新嘅屋嘅时候，我就系去实行呢啲咁样嘅方法咯，就令到佢系有一种叫做简约主义咯。咁我想你会觉得嘅就系每一样嘢佢都有佢自己特定嘅地方嘅，即系例如嘅就系小至可能系一个，总之佢就唔会啲密麻麻麻麻麻，同埋执到你嘅就系一望上去嘅就所有嘅嘢你都系一定好 busy 啊！你明唔明啊？好忙碌啊，得噶可以啊，但系掉咗好多嘢。 冇错啦，嗱，因为咧我就系讲紧，如果你要实行到咁样咧，真系要真系要掉好多嘢。 冇错，我首先我可以分享一下啦，就是、我掉咗好多书，我掉咗好多 CD，我连我相都掉埋。实体嘅照片， 冇错。 咁但系我掉，我系咪唔要咧？唔系，我只不过将佢嘅就我影咗佢，我将佢影咗佢之后，将佢变成一个就系 file， 即系电脑嘅电子档案。咁我就有时嗱，因为其实坦白讲，我觉得电子档案我都有断舍离。好多时候你话哇，你有冇睇过你自己 有啊？三千封 email 啊！ 你有冇三千封 email？ 你系未睇嘅，咁即系其实嗰啲嘢嘅话，人哋 send 唔 send 俾你，你睇唔睇都对于你嘅人生系冇任何嘅 损失啦。好、多嘢 嘅 真系冇 嘅。系啊，你咪全部就 delete 咗佢咯。 手机有啲五年前嘅相添， 同埋你嘅相都系嘅，我就会觉得系咁样嘅。有时可能就系同一个嘅场合，你可能你影咗嘅就有十张相，其实你只要留一张就得噶啦。 冇错，我而家都开始， 我哋会开始咁样咯，删呢啲咁样嘅嘢咯，甚至乎 WhatsApp 里面嘅。message 我都会唔要噶，系啊，有时有一咁上下嘅时候嘅话咧，你就要清噶啦。你清下清下嘅话咧，你会发觉呢个成为咗你嘅习惯，呢个成为咗你嘅 system 嘅时候，你就会好容易做啦。系啦， 嗰日咧我先系谂紧一样嘢，就系咧因为做咗咁多年啦呢一行，咁啊储埋咁好多嗰啲唱片啦。其实嗰啲唱片咧真系好重嘅，每一次咧嗰啲 搬 运工人， 喂 梁生好重啊，咩嚟噶？我话 CD 咯，咁即系搬咗好多年啊。我今日我第一谂翻个彩，而家其实听歌好多时用手机啦， 系啊， 都其实真系用到实体唱片咧。除咗做节目，但系做节目我哋唱片房都有好多嘅藏量啦，系、根本上唔需要再搬翻啲私己货翻嚟。我就谂啊，其实下次再搬咯，我应唔应该再揽住佢咧？我真系揽咗好多年， 抌晒啦， 抌晒噶啦， 我同你一样， 真系好重噶， 冇你冇呢啲嘢一身轻，我真系觉得，因为你冇用，同埋我听过有一个高人曾经同我讲过，佢话既然香港有呢个土地嘅问题，你自己去计下你自己间屋嘅话，一尺系几多钱，系咪啊？如果你用嗰啲咁嘅嘢嚟去摆呢一啲咁嘅嘢，所谓嘅就系你唔系成日经常用嘅话咧，嗰啲可以叫做系垃圾，因为嗰啲嘢系冇用嘅。如果你就算冇咗嗰啲嘢嘅话，对于你嘅人生有冇影 响？ 冇 影响，一啲影响都冇。 你只不过系唔舍。又或者就是有时有好多嘢，呢啲咪就系你自己嘅包袱咯。你认为我有机会会攞出嚟听啊嘛，或者嗰件衫嘅话，我有机会我瘦翻嗰时候会着嘛，系唔会嘅。 系 啦，亦都有一个嘅规条嘅就系话，有时你尝试下，有一啲嘅就系你唔舍得嘅嘢嘅话，你将佢你 pack 落去一个箱嗰度，将佢封咗佢，摆喺有某一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喺半年之后，你要发觉你冇拆过呢一个箱去揾翻嗰样嘢出嚟嘅话，成袋可以攞嚟掉。因为嗰啲嘢系 冇 用嘅。 呢个方法 系 啊，我有试过。咁样去掉嗰啲衫。 马老师啊，你觉得最挤迫系乜嘢？头先我数三样嘢，譬如衣柜咁，你真系唔挤 迫？好挤迫，极度挤迫。 你每次攞衫要唔要掹？ 我见你着嘅衫又唔系好多嘅啫， 所以就 系 咯，呢个就系问题咯。 呢个系咪你收纳嘅方法唔好咧？ 绝对 系。 譬如话 T 恤，其实我依家分两大类嘅，白色一栋，黑色一栋，即系深色啦，啊类计啦。咁譬如话嗰只白色嘅，我就喺白色嗰度扯一件出嚟。 似都系咩就咩。 呢个就系你嘅问题啦。嗱，你嘅问题就是我想讲，你嘅收纳嘅问题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令到你会啲嘢咧成日都做嚟又做去，做嚟又做去，即系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嘅。你试下上去一啲嘅视频啦，我觉得我成日得闲我就会睇噶。佢会教你嘅就系点样将你自己嘅衣柜分类，例如嘅就系嗰啲衫又点样折咧？你唔需要嘅就是扯出嚟嘅。你当我折到个好好地嘅时候咧，个个都好似一块豆腐咁啊！折折折落去嘅时候睇得好清楚。你一掹出嚟嘅时候，其他嗰啲系唔会乱嘅。 即系掹之前呢支系咩？呢支边件啊？你意思系咪？ 系啊。同埋嘅就係你簡單啲嘅就係你簡約你自己個衣櫃，亦都係一個方法嘅就係你其實問心啊，你著嚟著去邊幾樣顏色啊？你嚟嚟去都係藍色啦、白啦、黑啦，或者係灰啦。咁、其實你以後你買嘢嘅話，你都係用呢個咁樣嘅 system 嚟去買你唔同嘅新嘅衫啦。仲要有一樣嘢嘅就係話一件抌咗，你先至可以買一件。 系，冇错。 系啦，或者系抌两件，你先至可以买一件。咁样咧，你嘅衣柜就永远嗰个存量，以及嘅就系你嗰个颜色各样各样嘢嘅话咧，都会唔会令到你会添你太多嘅麻烦咯。 嗯、 有好多嘢噶，好多嘢。 你 系 咪曾经经历过 抌 嘢、抌嘢、抌嘢嘅阶段啊？ 因为我觉得嘅就唔单止系抌嘢，你点解会抌嘢？系因为你买得太多， 嗯、 你囤积嘅嘢太多，而嗰啲嘢全部都系你啲钱嚟嘅，系、咪啊？你有冇谂过就你抌嗰啲嘢嘅话，我成日谂过就我抌咗嗰啲衫啊，嗰啲衫裤鞋。如果你加加埋埋嘅话，好可能你随时就已经可以买一间屋噶啦。讲、真噶，咁多年以嚟， 系啊， 系咪啊？唔系话拣买个豪宅啊，而系嘅就系你真系至少一定会买一啲你自己可以系觉得负担得起嘅一啲比较昂贵啲嘅嘢。 同埋好似话真系而家个地价咁贵咧吓，即系你无论租或者买啊，你其实咧牙紧嗰啲嘢咧就好用垃圾去占据一啲有价值嘅。地方咯， 應該係話嘅就係你如果租緊一個地方，其實你係租緊一個地方，我就去擺一啲嘅根本對你嚟講係冇用嘅嘢。其實你唔使租咁大。 嗯，好啦， 如果你係將嗰啲嘢擺得好， 係啊，小 tips 咁，大家聽下有冇用啦。第一個唔好過分擠滿你嘅櫃桶或者衣櫃，即係塞到佢滿滿，有空間就擺，有空間就擺咁樣。經常知道自己有幾多或者係清楚能夠掌握物品嘅數量，但係呢個會唔會難少少咧？ 好難啊！ 如果你係啦，衫多嘅， 即係譬如可能係 T 恤六件，係 啦，我都唔得。 呢度就極簡約啦， 養成定時執屋嘅習慣係啦，同埋唔好租用租咗啦，迷你倉擺入去咧，如果你入咗去之後咧，你就唔會再見到佢，或者唔會再諗佢。 迷你倉我覺得冇 事。迷你倉我覺得完全係一個、一個呃自己。 一年你就退咗佢算啦，然後抌曬嘢。 係自己呃自己嘅一樣嘢嚟㗎，我見過㗎，係我見過嘅就係有一個美國嘅電視節目，佢就係有一啲嘅迷你倉租咗俾人之後嘅話咧，跟住呢啲人都唔知去咗邊啊，佢就會去差唔多時候嘅話咧，就去爆佢哋啲迷你倉咯， 係 啊，就睇下裡面有啲咩嘢咯，全部都係垃圾嚟㗎，係 啊， 係啊，真係冇用㗎。唔會話有啲咩嘅 collection 喺裏面嘅，即係你諗下迷你倉嘅呢一個嘅 concept， 其實係好有問題嘅。 嗯，好，最後就係反思呢個消費嘅模式，諗下其實你今日如果想買呢樣嘢，屋企有冇咧，需唔需要咧？唔買有冇影響？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其實唔買嘅冇影響咧，不過都係想買。即系买嘢真系开心。 我有时咁谂嘅，你买一样嘢之前，你俾多一两日自己谂一谂，譬如你睇啊几中意，唔买住，睇下几日后你仲想唔想买？我有时会咁样咯，即系唔肯定。 消费嘅意欲其实系一时噶嘛， 系啊， 咁啊都系嘅，即系你唔挂住佢咁样就唔好再唔好买咯， 就唔好谂。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当你慢慢慢慢唔买嘅话咧，你就会唔买噶啦。但你买开你又会买嘅，你会唔会觉得 系 有个瘾嘅？ 系啊， 好奇怪噶， 好似毒瘾。 你就会同自己 讲 就 买穿 啦，反正我已经买开啦，咁啊不如上个礼拜见到嘅嗰对波鞋，不如买 埋 啦， 买埋波鞋，不如买埋嗰件 T 恤啦。 系啊， 即系食嘢都系嘅。如果你嗰排夜晚咧，成日咧中意食少少雪糕啊、甜品咧，你食下食下，每一晚咧好似有少心痕咁，你会唔会噶？零食又好啊，即系瞓觉 有啲嘢控制到嘅，即系系啊。 我会俾自己一个限期。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呢段時間好可能我每一日我中意嘅就夜晚黑可能係七點零八點鐘我飲杯啤酒，咁我就會同自己講好兩個禮拜之後嘅話咧，我就要斬咗佢，係啦，就會變第二啲嘢咁樣咯，係啊，我唔會俾自己一路咁樣去成為一種癮嘅，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就變咗嘅，任何嘅嘢都就佢控制我，唔係我控制我自己嘅生活。 佢嘅自制力真係幾高， 係對你唔高啫嘛。 唔係，我嘅自制力都 好 高。如果唔係嘅，佢應該坐唔 喺 度 㗎啦。即係已經有自制咗， 我梗係知啦。 我好多小乜嘢。 我不可用餘下薄弱氣力，換取一聲親愛的。可不可用無心得到的去換取？ 深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只想这心花不满腹。 网上情，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辛弃疾是历史上有名的豪放派诗人，同时都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文武相全、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但即使是这样，他都曾经在他词里面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果对于他这么成功的人都觉得人生这么多不如意，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不如意真的可以说人生常态。当你觉得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句说话很悲哀的时候，你不如听下一句。下一句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说与人无一二。原来不单止人生不如意事是有十常八九，甚至可以同你一起倾下、分享下的人无一二，可以为一个、两个都未必有。岳飞都曾经写过这一首词，他说：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知音难寻，心事无处可倾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人生的不如意，我们可以坚强地面对。但是没有人理解或者分享的孤独感，才是令人感到最失落、最无助。尽管在很多情况里面，我们内心的苦闷就算对朋友讲，可能都改变不到什么，但是起码如果有人愿意听一听，有个机会给自己讲出来，诉下心里面的不开心，相信会觉得开心一点的。 所以有人话人生最大嘅幸福同快乐，就系感到忧郁嘅时候，感到唔开心嘅时候，有人可以安静咁听你倾诉一下。人总系有发泄情绪嘅方式嘅，如果我哋经常将嗰啲唔开心压抑嘅心底，或者人哋会话你，哇，你真系好坚强啊！但呢种痛苦、呢种压抑，真系可以压垮一个人。当你不如意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可以同你一起倾诉嘅又有几多个呢？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决定性的十年，因为全球正发生变化，必须同时应对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同埋气候变化及卫生问题。另外，国安战略亦明确指出，军事现代化和加强军队是美国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而是政府的优先事项。美国将继续领导外交并建立联盟，以世界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应对全球挑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尼格。上午十点，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52点，升333点，成交金额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9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8.2，升6.6；盈富基金16.31，升3.4。阿里巴巴66.65，升4.4；美团系135元，升5.4；恒生中国企业54.04，升1.26；药明生物40.55，升5.5；京东集团162.4，升14元；新东方在线41.65，升咗5.45；友邦保险61.2，升2.1；斯摩尔国际11.02，升1.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121，瑞士法郎7.957，欧元系5.093，加元5.787，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7.906。每百日元兑港元5.3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9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9点，跌52点。港金报156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73美元，卖出166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环保大道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咧就接近电话机楼噶。咁重复多次，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都几长噶，接近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福慧苑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 Ficky， 150遇上170啱我做啊，因为我身高155，唔知做完呢个节目我嘅 IQ 可唔可以去到170呢？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君臣、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F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丰收家庭秘笈。 父母的成长经历、两夫妻的关系对孩子的成长都很有影响，他们可以怎样分工和沟通达至更好的效果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 请你注册辅导员杨春 Kelly Young 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台话你知， 你应承咗我好多次，话会同我去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嘅会员，你几时肯兑现承诺啊？ 其实去地区康健中心呢啲嘢唔系好啱我呢个年纪做咯，不如再迟多几年先啦。 乜关心自己嘅身心健康同埋预防疾病都有分年龄嘅咩？ 我唔系话唔注重健康，但系好似好老土同埋好闷咯。地区康健中心咪最多帮你量下血压、磅下体重或者听下讲座，我哋唔使专登去噶啦。 任何人，即系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嘅人士，都可以登记地区康健中心嘅会员。免费参加他们多元化兼且动静皆宜的活动。 真啊。 不止啊，他们还有跨专业团队因应不同的健康问题提供资讯和支援。有免费专业医疗资讯你都不要？ OKOK、okay, okay, 不用这么怒气，见你讲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的会员就有这么多好处，我都没理由不去啦。好，即刻就同你一起去登记做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时间过得快，嚟到11点12分嘅啦。26度气温，相对湿度58%。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清劲。本周后期同埋下个礼拜持续都系天晴靓靓天气啦。 嗯， 爱好系列 甜蜜嘅 合唱歌曲。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都有讲过啦，就系话，即系其实合唱歌曲咧，未必代表一定系个男女对唱嘅、 嗯。 有时譬如可能就好多人咧，即系好开心咁样，大家喺度唱歌，我哋有时都可以好甜蜜噶， 系咪、啊？ 好啦，咁啊，当然咧，我哋喺嘅社交平台嗰度，亦都有啲朋友咧有留言啦。咁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 OK， 好，咁我嚟先啦。 好啦，我先得你嚟先嘅。 呢一首合唱歌曲咧，其实令我谂起有一个说话，佢话人生咧最重要嘅两日。你估系边两日咧？ 出世同埋死 系啊！出世唔系死， 结婚 嗯，出世嗰日同埋当你揾到人生意义嗰一日，因为有时候有啲人一生咧可能浑浑噩噩啊，嗱，即系举例咁讲啦，咁、但系揾到真正你有啲咩嘅 live for 你嘅人生嘅最大嘅意义，嗰日亦都系你嘅 reborn 啊！咁爱情对于某啲人嚟讲咧，都系哇好重要嘅日子，所以我拣咗呢只歌叫做《有咗你之后》，我好似重生一样，重新嘅出世。由今日开始，你认识咗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人。 人生有另一定义。Bring me with you, I'm born again. Softness, comfort me through all this madness. Woman, don't you know with you, I'm born again. Give me your sweetness. Now there's you, there is no weakness. Lying safe within your arms, I'm born again. I was half, not whole. Instead, with none.Show me your kindness. In your arms I know I'll find this. Woman, don't you know with you I'm born again. With you, I'm born again. 歌词里面有一句咧，佢 I'm half， 我只系得一半嘅啫 ，not whole。Reaching through the world， 我一路喺全世界咁揾咧 ，in need of one， 希望变翻同样一个完整嘅一个人。 哇！ 唔知道你有冇听嗰个讲法咧？佢人咧，每一个人嚟到呢个世界，本来咧系啦，都系得一半嘅啫、 嗯。 所以咧，你要不停喺呢个世界揾一个人，可以同呢个 puzzle 咁样啊，啱啱咧嗰啲即系粒头位可以嵌到最完美咧，咁就一个好好嘅爱情啊、婚姻啊。但系有啲人咧，就啲啲。OK 嘅，但系你可能仲有少少，好似未冚晒咁样。你都听我讲 啊，所以就叫 better half 啊嘛。吓、 嗯， 你喺英文你有时你会讲嘅就系你另外嘅一半嘅话，就系你嘅另外嘅一半咯。 冇错， 咁、就点解会系咁样咧？就系、来自即系咁嘅意思咯。 嗯，我就好喜欢呢个歌曲。 好嗱，咁、其实咧，我就会拣嘅呢一首歌咧，就我只会感觉上觉得好甜蜜。就系点解咧？男女对唱嘅歌曲系一定会有一种嘅，就系好温柔啊，好 sweet 啦、又或者系即系大家在谈情。情当中啊，好开心嘅嗱，咁其实咧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就好似觉得佢就咦，点解会咁得意咁样？但系因为两个人唱埋嘅时候，我会觉得每一次我听呢一首歌，我都会有呢一种好好嘅感觉。同埋我记得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噶啦，就系、每一次嘅爱好系列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痛苦嚟嘅。点解咧？因为每一个嘅主题，你会有好多嘅选择嘅困难。呢首歌又好，嗰首歌又好，我又惊呢一首又可以同我大佬撞，跟住可能惊你又唔知点解会咁，所以你一定会要自己要准备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两手准备啦，应该咁讲。我发觉就系今日我哋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咧，我哋嗰啲fans 咧都有呢个情况嘅，佢就哇 一個人要留好多唔同嘅即係選擇俾大家。咁點解我會揀啊呢一首咧？就係、是、有時。因為一個嘅主題，我會聽一個人嘅歌，咁跟住我就會喺裡面咧，就有時會待定一兩首啱主題嘅時候咧，我又會抄翻佢出嚟嘅。呢一首就係啦，因為其實喺以往嘅一兩個禮拜嘅話咧，我記得我播過佢嘅歌。當我揾佢嘅歌嘅時候嘅話咧，就揾到有呢一首嘅合唱嘅歌曲。我一路聽嘅時候，我覺得哇，呢首歌咁好聽嘅，點解我會唔記得嘅咧？咁其實原來有一段時間我係好瘋狂去聽呢一首嘅歌曲嘅。我覺得呢啲咁嘅節拍嘅話係好舒服嘅，同埋嘅就係飲少少酒咁樣，係咪？所唱歌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咧，就係有杜德偉再加埋蘇慧倫。 哇！ 有呢一首嘅歌曲，因為今日蘇慧倫係佢嘅生日，所以喺度同佢講聲 Happy Birthday 之外嘅話，有呢一首好 sweet 嘅歌曲《舊情復熾》。 一想起身邊這個不是你，一想起走出這片天共地。 谂一个问题，即系旧情有冇得复炽？ 有， 即系如果分咗手嘅人，有冇得可以挞翻着嘅咧？喺呢个世界上 有，但我唔中意用个挞字，我觉得旧情复炽好 可以嘅， 系 可以 咩啊？用咩字啊？ 旧情复炽 哦， 即系同埋你如果唔用个挞字，用乜嘢啊？ 我觉得唔好唔礼貌。 咁挞车唔讲点啊？打车咯系嘛？ 我讲感情嘅。 我唔知道你讲乜，系啊，有咩问题？ 到你啦， 我唔中意啦，冇礼貌。 O K， 冇礼貌 ，O K， 俾你。 但要睇下系乜嘢时时候咯， 系啊， 即系唔好同一时间，系嘛？即系我意思嘅， 即系有新嘅就唔好再 有得复设，但系好多时候都应该系唔得嘅。你当初点解会分手？ 系 嘛？ 明，同埋咧，就算復刺咧，好快又冇噶啦。 嗯， 即系真系可以好快冇。 即系嗰啲系虚火嚟嘅啫。 系啊，真系虚火啊！你哋信唔信缘分噶？ 信，我信嘅， 我都信啊。系啊，曾经识咗个女仔啊，真系几好噶。但系咧，佢又要去做嘢，咁我又要上大陆做嘢，咁啊又即系 咩年代？ 所谓2000年后啦，2000年后啦，咁久唔久要上。 但你嗰阵时你久唔久先上？ 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唔得。 你唔系成日喺上面噶，我记得。 唔 系weekend。 十年前就系啦，即系再早啲啦。 唔系头先你讲紧呢个女仔啊？你讲紧呢个女仔，你话大家后来冇咗，因为你要翻国内做嘢嘛。 系啊。 但你系周末先上去啫嘛，系嘛？ 嗰阵时唔系，我冇。其实是做 project 嘅，即可能二三四上去咁样，冇话星期 咁都唔得啊！咁人哋嗰啲异地恋咁咪仲难？ 唔得，唔知啊，唔知啊， 即系咧要日日见住先得嘅。 系你定系对方啊？ 两个都 系 啦，两个都 系啦。其实好开心嘅，一个礼拜只系招呼佢两日，我唔好用招呼，因为咁佢又话唔中意啊。 他字又唔得，不如你搵本簿写低唔用得嘅字眼。喺度已经好多噶啦，出得埋你嗰啲。 哦，对住，唔好意思，踩亲你。 开唔开心啊？ 人哋而家讲紧好深情嘅爱情， 我哋冇影过你嘅心情。 好啊，我只不过斟酌倾个字眼。 同埋我 戥 你 远，戥 你远识啫，即系觉得吓，你二四六翻国内都唔可以开始咩？咁你有一三五日拍拖都唔够啊？ 人哋嗰啲一个喺美国，一个喺香港，点算啊？咪就 系 咁。 所以有缘无份咯，系啊。 唔系佢飞你噶，其实坦坦白白。 冇开始过。 人少少，人少少，认咗佢啦，不如好唔好？趁冇咩人听，而家呢个时候。 啊，系啦，系啦，系啦。不过有一日真系实嗰阵时咧，系个通讯设备冇咁好嘅，只能够发短信嘅，即系用手机发短信咧。 我哋讲紧嗰样嘢， 我即系唔系我想 约佢出嚟啦，电话啦，大把方 法啦。因为我想话俾大家听，如果而家好似 WhatsApp 咁方便咧，随时打电话，但系嗰阵时就唔系嘅，又会打长途电话嘅。当我上到去，当我一上到去，然后我收到个短信，佢话今晚有冇时间出嚟啊？咁但系因为我已经上咗去啦，所以咧，咁佢话哦，你唔得闲， 我明啦，即系个女仔会有个感觉嘅，就我永远揾亲你嘅时候，你都唔喺我身边，咁拍嚟做乜咧？ 冇错啊！ 我同你一齐拍拖嘅话，其实我比单身更加孤独。 咁但系佢唔知你嗰个时间表嘅咩？你有一三五日， 唔知噶，有 点解你唔话俾佢听？ 我唔系 regular 噶嘛， 因为佢有好多个啊嘛，所以佢唔可以讲俾你知噶。 一二三， 系啦，冇错。 阿方咧就四五， 系啦，阿丽咧就五六七， 仲有阿苗咧就一日都要。 可唔可以听阿丽呢首歌啊？ 咩丽啊？ 叫做咩丽？ 呢个叫嘉丽， 哦，叫眼丽丽。 简丽丽，我中意喎。 丽丽， 我中意喎。 系嘛？点解呢首歌？ 何嘉丽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彭 嘉丽， 佢唔系何嘉丽，即系都叫做阿丽，你不如叫做李丽丽。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重印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原来自愿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原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辈，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 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根本对你我最在乎，愿说对不起，只可惜你已不顾。 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杯，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 对坐，原来没有你，众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背过，可不可再恋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表示，上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督导组，由他亲自担任组长，有三位副组长，是本届政府全新构建的治理体系。三名副组长会领导政策局长推进跨局工作，加强与内地沟通，期望能令特区政府与内地不同单位接触，加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高水平合作和高质量发展。他说施政报告发表后就有好消息，海南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日前宣布会在本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海南政府更是第一個省市政府使用香港作為融資平台發債，深圳市政府就是第二次在香港發債。李家超又說，政府今年內會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鞏固香港國際化優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简约公屋的兴建高峰将在2025-2026年和2026-2027年出现，预计届时一些环境恶劣和租金贵的劏房会无生存空间。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市区简约公屋租金将会是$8一尺，现时市区劏房租金就大约$40一尺，是简约公屋租金的五倍，住户肯定会选择简约公屋，相信劏房租金市场未来几年会转变。他又说，当局会去信邀请轮候公屋三年或以上人士，是否有兴趣申请简约公屋，然后和传统公屋轮候拆位置配对。2019年721事件，一名64岁男子在港铁元朗站以拳头和藤条向途人施袭，并进入站内付费区招手，示意其他白衣人往月台前进，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及串谋伤人两项罪名成立，被判监禁4年3个月。被告报称装修散工，原本被控暴动及串谋有意图而伤人两罪，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罪成，有意图而伤人罪就不成立，才改裁定较轻的串谋伤人罪成。南韩新增超过34,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543万宗。新增26宗死亡病例，累计超过29,000人死亡。 新增病例较一星期前数据增加超过9000宗，防疫部门认为之前一度减少的单日新增确诊规模近日出现反弹迹象，专家亦认为11月第七次大流行来袭的可能性较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44点，升326点，成交金额6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8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7.2。腾讯最新是217元，升5.4；盈富基金16.29，升3.2；阿里巴巴66.5，升4.2；美团134.4，升4.7；恒生中国企业54.04，升1.26；京东集团162.5，升14.1；药明生物40.65，升6.5。新东方在线42.15，升5.95；友邦保险61.2，升2.1；港交所235.8，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25，瑞士法郎0.987，加元1.356，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1.007。澳元兌美元0.65，新西兰元兌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8点，跌73点。港金报155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76美元，卖出166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快线就封咗，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道路事故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另外在新界區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清水灣半島由於路面有障礙物，現在車龍排到去香港單車館，就是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清水灣半島路面有障礙物，現在龍尾排到去香港單車館。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去港島方向，近住油麗村由於慢線有道路工程，現在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匯景花園。而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沒有車龍，剛才講了主要都是受灣仔運動場快線的道路事故影響，所以現在最主要擠塞都是去北角和跑馬地線的方向，龍尾排到去稅務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 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啲自己喜欢吃的嘢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啲笑片啦。咁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爱好系列啦，不如读一下啲朋友嘅建议啦，即系网上咧都朋友留咗好多， 你哋令到我哋好纠结啊，因为有一只歌好想播， 咦喺边只啊？讲嚟听下， 唔会讲俾你听啦，系啦，因为我惊你偷我只歌啊嘛，好，我哋讲下好嘛，有啲咩歌？ 系啦，好，喂，我要搵紧啊，你 系啊，我都搵紧啦，例如就系有啲朋友咧，就一次过咧就 send 好多只歌嚟俾我哋啦，因为佢话真系非常非常之难搵嘅， 有一只歌咧提咗好多次。咁就叫做爱在心内恋啊！我估唔到大家会记得呢只歌。 有，另外仲有嘅就系天生一对。 嗯，系啦， 呢首 梦剧院， 我有 谂 过 嘅。 仲有嘅就因为爱情，陈奕迅同埋王菲啦。同夢咧就係蔚藍同埋光良，喂，你全部都係好聽嘅歌。 英文歌咧有 Anna's Love 啊、Diana Ross 同埋 Lionel Richie 嘅，亦都有朋友話現代愛情故事都係其中之一。 冇錯，仲有另外一個就係有 Andy Gibb 同埋 Victoria Principal 嘅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另外不跌不跌嘅阿馬爺，其實你係咪諗出嚟嘅自己幻想㗎？你點可能有異地戀？阿馬爺有嘅，係啦，我又唔敢睇死佢。 係佢暗戀啊嘛，係咪啊？係啦，係異地暗戀。 係啊，冇錯， 異地暗戀一定有 嘅，一定有。你几多个都得噶？ 系啊，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其实头先嗰首歌点解会系甜蜜嘅？ 点解？唔系， 你唔好以为过咗就 唔 好以为过咗 就算数。唔会， 因为甜蜜嘅合唱歌嘛，从不喜欢孤单一个，点会系甜蜜咯？ 喺我嚟讲咧，因为咧佢话， 你快啲谂啊！快啲谂点解啊？你点会拣呢条歌？ 佢想同我陪佢啊嘛，嗰阵时 佢想同你陪佢， 即系佢唔知道我去 同 大陆啊嘛。 佢喺度作紧， 究竟有 几 多个人喺嗰度？ 你听佢讲， 唔系佢就系想佢发短信俾我。 哦，即系想你陪佢。 咁点会甜蜜啫？ 我 但系你陪唔到啊，但系 你 而家 唔到啊嘛， 陪唔到啊，但系 对方又同你分手啊嘛，咁点甜蜜啦？哦。所以一定是假的， 即是分手就甜蜜了其实是不是意思呢、啊、OK, 好啦。另外仲有啲朋友就是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咁爱全为你啦、就是 Emily 的选择嚟嘅。 另外呢就 Leo, 佢讲了三只英文歌嘅 ,Any Gibb 嘅 and ONJ 嘅 I can't help it, Barbara Streisand 和 Barry Gibb 嘅 What kind of food, 呢个我好鍾意。 另外 Simon 嘅 Funk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啦、 What kind of food 我都有諗过。哇！嗰只碟好好听，串只碟都好听。 阿 Chris 佢话咧，方依琪、陈浩德呢一个叫我爱靓，香港靓女多，香港靓女多系咩？系咪咁 啊？系啊！哦，因为方依琪同陈浩德啊嘛，咁你就会合唱到。 好特别。 OK， 系啦，所以你哋会正，我就谂好多嘢都好。 系啦。 好嘅，咁我哋睇下会唔会真系因为咁嘅话而会改咗我哋所揾歌啦？系啦。OK， 嚟啦， 嚟啦！呢个歌曲咧，我觉得有阵时咧，爱情和婚姻都系有阵时咧，即系你就我咧。我就系你啦，歌里边有一句我觉得好啱嘅，就是、要配合你嘅步伐吓，即系两人嘅步伐喺人生路上咧，如果个步伐不一致，有啲快啲，有啲慢啲，甚至个企喺度唔行咧，咁就好难跟噶啦，系咪？你去东莞系咪？搵你又搵唔到，系咪？ 你做乜唔认真啫？东咩馆啊？ 有呢个歌曲，余香平加埋苏芮嘅《搭错车》里嘅歌曲， 哇！ 请跟我来，送俾大家。 我请跟我来系嘛？ 嚟一齐。 我在这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捺的情怀，在你 我来，每一次当婚姻坛上面大家一人一个戒指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谂紧未来的人生路靠你啦，一起行啦。 好，好啦，跟住我要介绍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有两个故事嘅。第一个故事嘅就系，其实我曾经有时候有讲过，就系话而家咧，我觉得咧听歌咧系好好啊，因为你只需要嘅就系喺嗰啲嘅平台啊，你揿个掣啊，揾下咁跟住佢揾到嘅。同埋嘅就系、是、可能你就系有个听咗一首歌，我唔知系乜嘢，但系佢打佢歌词啊，嗬，咁又可以揾到。即系以前我哋要揾一首歌，你有冇发觉 好困难？ 困难好多。 有啲可能错失半生都揾唔到。 冇错。 真 系噶，你我听嗰呢只歌，你就我就俾佢听咩啊？可能你嗰只歌你就揾唔翻噶啦， 揾唔到。 咁其实我就记得咧，我一阵间要播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喺、是、某一次，唔知系咩嘅情况之下嘅啫，我就听到，咁啊有一两句，我知道嘅啫，男女合唱，记得有两句歌词，问咗好多个人都唔知道。 但你试下打嗰几句歌词，有时都揾到的。 我讲紧以前， 嗯， 系啦，系以前，哦、我哋冇手机，我哋冇呢啲咁样嘅啫 ，internet 咩咩咁嘅年代啊，就听到一首咁样嘅歌，咁跟住我就觉得死啦，我应该问啲咩人咧咁样。咁点不知咧？就是、我仲记得咧，就系嗰个 DJ 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佢讲咗其中有一个名，我就记得一个名嗰、那个名啫，个姓我都唔记得。咁点不知咧？我就真系话我死唔死心，我心不死。咁我就翻到嚟咧，我哋唱片，我哋嗰阵时候嘅系嗰啲大只嘅嗰啲LP 嚟噶嘛，黑胶碟嚟噶嘛。咁竟然咧就抄嗰时候咧，我竟然见到郑丹瑞有一只。 哇！ 郑丹瑞有一只咩意思啊？ 即系我抄人哋嘅。 抄人哋啲唱片啦，系啦，抄佢啲唱片，因为有时你会摆晒喺我哋唔同嗰啲台面嗰度啊嘛，咁我就见到话蛋哥佢有一只，咁我就觉得咦，会唔会系呢一只咧？唔系，我净系记得嘅就系嗰个人嗰、那个嗰、那个其中唱歌有一个人，有几句嘢，跟住我就即刻咧偷偷地就偷咗佢只碟，跟住就会听 阿蛋，听唔听到阿蛋？ 真系呢只， 我 还 翻俾佢， 还翻就唔系偷啊！ 我还翻咗俾佢，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即系呢一首歌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哇，其实有时有好多嘅这啲音乐，你 系 会千辛万苦，你希望可以揾翻出嚟嘅， 真系噶。 咁而點解我覺得佢甜蜜呢？又咁啱有一次，我哋嗰陣時候去做 EYT 咧，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唔同嘅乜乜之夜、乜乜之夜，即係譬如可能我就甜蜜之夜，又或者就係咩夏天熱戀之夜咁樣。咁我就有一次有幸咧，就同阿賈斯諾去唱呢一隻歌。 哦，係啊！ 當我哋去合唱呢一隻歌嘅時候，唔知點解我有一下，你好似愛上咗佢咁樣。所以呢一首歌曲，我覺得嘅就係好有甜蜜嘅合唱曲嘅感覺。你個性啦。系啦，哇，好攞命啊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我净系记得 Roberta 啫 ，Roberta Flack。 我连 Flack 我都唔知道，你睇我揾佢揾得几辛苦。 Tonight no one's gonna find us。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hope.Sky lit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en the night sun.Distance between us.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soTurn into lover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at midnight sun is gonna come shine through tonight. There'll be no distance between.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好前面嘅一首情歌。 嗯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好啦，马老师。你的異地戀講完未㗎？其實即係西貢啊、異地戀啊、機場戀啊， 係啊，什麼戀都講曬啦。咁我今日揀呢一首情歌咧，其實我係細個睇電視，俾佢嗰個畫面同埋嗰首歌咧震撼到我嘅。而呢首歌咧，今日好多 fans 都有揀嘅。咁我後來咧， 我知你揀咩歌？ 係啊， 心裏戀啊， 係啊，我。 寫劇另一個叫梧桐樹下咧，我就係尾嗰度咧，我就攞咗呢個概念。係 咪秋官係思琪姐啊？ 係啊，哇，好浪漫嗰場。 佢最後浪漫又離開啊嘛，佢唔記得佢啊嘛。 但係慘噶喎。 係啊，但係佢最後記得佢啊，最後記得佢啊。 OK， 咁你讲乜嘢？你夹硬嚟都一定会讲得到啱嗰样嘢嘅。 阿李小姐， 哎，我好怕你而家叫我就系哇咁样咧，即系叫李小姐咧。我以后啲说话就下山一千，佢就唔会好听。 李小姐，而家 我唔会。 唔系， 李小姐，而家你到底 唔系？因为咧，佢嗰幕咧就系话郑少秋认得阿李思琪。但系李思琪咧，因为失忆，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啦。 佢走啦， 嚟讲咁啊走啦。 佢喺个背后， 同埋咧，因为佢细个年青嘅时候咧，住隔篱邻舍嘅，嗱顶住个眼皮，我知佢就想瞓觉，就哼呢首歌，咁佢系记得。於是咧，佢哋就重逢啦。我覺得呢一幕係好浪漫，對我嚟講好震撼。嚇、 嗯， 咁佢哋呢一首歌咧，我覺得咧係真係幾甜蜜嘅。即係縱使好多人覺得哇，唔記得啊，點點點啊，但我覺得係好好聽嘅首歌， 就係叫做 《愛在心內暖》。 绿柳天，青春甜，与君共觅芳华。啊，趁春日暖，两心人双手互牵。心内暖，人间春到，趁得春色好，留下百般爱恋，你心火心将痴心尽献，你一丝春光显，像百花。心内 继续爱在心内暖啊！亦都系今日马老师带俾我哋嘅合唱歌曲嚟嘅。 嗯，好， 送 晒 俾大家。 希望大家都好冧、啊，笑咩啊？ 我冇嘢啊！我见到你， 佢而家任何情况都觉得你软。 唔系啊， 我冇啊， 我觉得佢嗰啲点讲咧？我就系觉得佢嗰啲反应咧，系你 笑咩啊？ 笑 咩啊？ 我去睇医生得嘛？就去睇医生。 咁又唔使，不嬲都系咁嘅。咁即系对于你嚟讲系正常嘅，但系对于啲正常人嚟讲就系异常嘅。 哦 ，OK， 明白。 好啦，嗱，咁啊，有一样嘢，我觉得都系正常，不过亦都系异常嘅，就系屋企有人嗌交， 嗯， 系咪啊？正常嘅，正常就系通常都会有。 有噶啦， 好唔重要。 但系异常咧，就呢样嘢唔应该经常有噶噃。 系咁， 你哋细个有冇见我阿爸卖教？ 有噶， 有 好惊，好惊。 我最记得有一次咧，我阿爸直情系走咗出去，走咗出去。但我呢样嘢咧，我一阵间都要问翻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其实如果嗌交嘅时候咧，其中一个直情走出去系咪好啲咧？因为唔会停喺度嗌，唔会继续喺度爆啊嘛。 又或者唔会由闹交变成另外一啲不可收拾嘅情况，因为你真系唔知 啊。结局真系好。 咁我哋今日咧风骚家庭秘笈咧，就系我哋有位社工啦，系都系一位辅导师啦，阿 Kelly 啦，同我哋倾倾偈，就系讲爸爸妈妈嘅关系点样影响小朋友嘅成长。你话如果经常喺屋企咧有嗰啲唔好话动手动脚啦，嗌交咧，其实个气氛真系会好负面啊，好多负。能量啊， 系啊， 一定会噶。同埋我觉得嘅就系相嗌唔好口嘛，你又会因为咁样嘅话，而会讲咗一啲嘅就系即系收唔翻嘅说话。咁同埋嘅就系你对于一个小朋友嘅话，亦都系一个唔系咁好嘅一个教育嘅，就系有啲乜嘢嘅话，我哋就要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解决。 冇错， 所以我觉得一定系唔好噶啦。所以我谂啊，一阵间个专家嘅话，亦都可以教咗我哋有好多嘅方法，或者有另外一啲方法去相处嘅。 冇错， 就唔好咁掹整啦。 阿马老师咧，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即系屋企嘅？你觉得一个争吵？ 我最惊嗰次咧就有两个家姐嗌交，其中一个咧就攞把铰剪飞过去，哇！我好惊，我真系好惊，到依刻我都记到个画面。咁 因为我哋以前做劳作嗰啲折嗰啲铰剪啊， 唔系啊，大把银色嗰啲噶，都惊嘅， 好危险。 你一细只惊，真系好惊，所以大家真系唔好 癫起上嚟，一手一脚就一定唔得噶 啦。咁我其实我冇份嗌交嘅，但系都系喊咯，然后就我唔记得咗点。 哦，你喊 點解你唔勸交咧？ 係咯， 我又唔識處理。 你企喺中間嘛，等佢 做狗箭牌。OK， 好啦，十二點先啦，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家庭秘笈。 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人士，係咪有興趣申請簡約公屋，然後同傳統公屋輪候拆位置配對？施政報告提出從未來基金撥出300億成立共同投資基金。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話：政府大前提係穩健管理，由於係公帑，會負責任地處理相關投資。許正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有關構思是吸納企業來港落戶的一部分。這些企業帶來的不只是業務本身，例如創科類別會帶入新的技術，帶動就業和行業的生態圈發展，是良性循環。政府會精準地物色對港未來發展有利的企業。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50%左右，熱帶低氣壓尼格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正午12點，尼格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大約11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移向呂宋一帶。預測本港天晴，下晝乾燥，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乾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81点，升263点，成交金额6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8点，跌0.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6.2升4.6，盈富基金16.24升2.7，阿里巴巴65.9升3.6，美团133.4升3.7，恒生中国企业53.78升1蚊，京东集团161.2升12.8。药明生物40.45升4.5，新东方在线42.6升6.2，友邦保险61元升0.9，港交所235.6升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 7.849， 英镑 9.117， 瑞士法郎 7.96， 澳元是 5.099， 加元 5.79， 新西兰元 4.586，歐元 7.907， 每百日元對港元 5.372，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91.94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395 點，跌36點，港金報 15,590 元，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665.11 美元，賣出 1,665.25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由于受道路事故影响，喺告士打道啦，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快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啊，就系告士打道东行啦，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有道路事故封咗快线，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景園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對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景園的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在海悦酒店對出。另外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清水灣半島，較早前由於路面有障礙物影響到擠塞，現在障礙物就已經清理好。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清水灣半島一帶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沒有車龍，最主要擠塞都是去北角和跑馬地線，因為剛才都說了近住灣仔運動場是有道路事故封了快線，所以現在過海就沒有車龍，去北角和跑馬地方向龍尾排到去稅務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由于近住油荔村慢线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薄扶林道游乐场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告士打道受道路事故影响需要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就是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快线重开，但是车龙都未消散，现在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小伦，唔好以为贪靓系女仔嘅专利啊，男仔一样可以 full mask 扮靓噶。哦，又够钟 full mask 啦。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芬晨、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天塌下来，纵使我没法替你去挡灾，无论伤春悲秋，我亦在。 一起去感受人间嘅热暖。电视纪录片集《同行讲温度》，带你认识香港天空下的社会服务，以及背后种种窝心故事。由陈柏宇声音同行， 同行讲温度，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 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我哋嘅环节开始，亦都我哋嘉宾坐咗直播室吓 ，Kelly Young 杨春小姐嘅介绍下先，佢系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专业会员，亚洲专业辅导及家庭协会注册辅导员，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疗嘅硕士，咁亦都写好多嘅亲子文章啦，做好多嘅讲座。Hello， 欢迎你啊 ，Kelly 啊， 欢迎 Kelly， 大家好， 系咪第一次上电台做直播啊？ 系啊，第一次啊， 多谢，欢迎， 多谢你接受我哋嘅邀请。 冇错，而我哋今日话题咧就系父母啦。即系爸爸妈妈啦吓，或者两夫妻嘅关系啊、相处啊，点样影响小朋友嘅成长嘅？ 冇错，系啦。咁啊，莫过于就爹哋妈咪咧，又要同即系做仔女嘅，佢哋要去有好多嘅互动啦。咁其实咧就会成日会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唔知点解嘅，永远都系会有某啲嘅工作咧，就系爸爸做嘅，有啲嘅就系妈妈做嘅，或者甚至乎有人会觉得嘅就系话，一定系有一个黑面嘅，有一个白面嘅。其实如果要咁样嘅话，会不会即是在个教导方面的话，你会不会即建议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大家所谓的你可以说是分工合作又得。 没错。 是啦。 即是你一定是爸闹的，阿妈就好人或者调返转。 是啊，有些什么就跟阿妈讲的。 或者呢就有时呢做功课呢就阿妈同佢做啦。 没错。 阿爸成日都唔得闲啦咁。 是啦。 即是会不会应该有这些这样的分工呢？ Kelly 点睇呢？ 是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如果睇返个性格啦，如果有些爸爸呢佢真的呢好冇耐性呢，唔鍾意陪小朋友做功课呢，即係有时你叫佢做佢都求求其其，我唔知 道。你讲自己。 係呀，我以前呢Kelly， 我以前真係冇乜耐性呢，因为做功课有时都几 time consuming 嘅。梗係啦，来来回回。 成晚。 成晚。成晚。成晚。成晚。成晚。成晚。成晚。成晚。成晚。成晚。 我諗頭先大家講到話呢，一個人就做呢個黑面，一個人做白面，有啲人負責呢樣，有個人呢負責另外嗰樣，其實都係講緊父母呢都係夫妻呢都係願意去參與。我諗嗰個願意去參與已經係個基礎呢係好好啊。 即係好過唔參與，即係可能 即係兩個預先講咗先，係咪呀，即係講好嘅，你覺得會 OK？ 我覺得大家都肯參與嘅時候呢，裏面就可以呢我自己会觉得求同存异啦，虽然那个方法未必是大家好一定觉得你的方法好好，但是呢大家的心都是关心和爱锡仔女，咁喺嗰个基础上边咧，去分工咧，咁就好好啦。 最紧系舒服啊，两个人嗬，我都同意嘅。嗱，其实头先所讲咧 ，Kelly 所讲，最紧系参与，就唔好你搞掂晒，我唔理啊。最紧要唔好咁。 但系头先 Kelly 又讲咗一样嘢，就是、往往系我见到两夫妻会闹交嘅，就是、譬如可能明就系妈咪去帮佢管佢功课嘅，但系嘅就系可能爹哋又睇唔过眼，就话你做咩要逼佢逼到自己夜晚十点啦？ 点解你讲咗我 case 出嚟？ 我冇讲你。 你直情就係講咗我 actual case， 我成日都話算啦，等佢瞓啦， 係啊，聽日先做， 係啊，咁樣嗱，好多時咧，夫妻個態度咧，方法真係又會唔同嘅，真係我會覺得嗱，我覺得我真係對燈講，我覺得瞓覺永遠緊要啲嘅， 我同意啊， 身體緊要過， 係啊， 好啦，就算未温曬，或者真係做唔曬嘅。 對唔住咯，係咪？即係 係啊，佢聽要翻學噶嘛。 係啊，咁如果意見唔同咧，阿 Kelly 你覺得點啊？即係為咗 個方式唔同啊。 嗱，即係我哋而家舉例啫，即係幾多點份，但有好多時候都會教學嘅教小朋友嘅方法咧，係有意見唔同嘅。 冇錯，咁夫婦應該點做咧？ 係，我諗意見唔同咧係非常之正常嘅，畢竟都係唔同嘅人一定有唔同嘅意見啦。 嗯、 但係心態上邊咧真係好重要，係唔好咁絕對啦。即係我覺得呢樣重要啲就一。一定是我啱晒，就一定是你错晒，系啦。咁我谂大家都有啲啱嘅咁样，大家都有啲啱，有啲可以谦虚嘅心态咧，就系我去听一下、学习下，未必嗰度咧，对方都有啲嘢咧系我可以去学過、哦。 即系先听下佢讲，就唔好自己一定坚持啱晒。 大佬有冇觉得你自己做紧辅导？ 好难，其实好难。我话俾你，真系好难，真系好难。当你睇五个钟，真系即系十二点。仲要佢繼續瞓啦、 啊，唔係啦，佢都已經咩啦？其實佢已經好攰啦嘛。 其實 Michael 都想瞓。 係啊，係 啊，我諗謙虛真係好難學啊，即係。 你啊話你啊， 夫婦之間嘅謙虛，你覺得係咪？ 係、okay. 啊，唔好覺得真係 對方錯曬， 係黑白 嘅方法就啱。 黑白係啊，就點都會有啲啱係自己，有啲係人哋。咁同埋咧，始終夫妻關係咧係孩子一個好寶貴嘅禮物，唔好為咗教孩子咧而犧牲咗夫妻關係咧，其實得不償失咯。 講都係講得易啦， 我明。我都明白嘅。 死啦！我今日一定讲讲越讲越多。 我谂你做完之后嘅话，你俾翻钱啊 ，Kelly。 我想问下 Kelly， 嗱 ，Michael 今日要被接受辅导。 唔系，嗱，我想讲咧，大人咧，好头先我哋都有讲啊，好难会唔嗌交， 真系一定有争吵嘅时候。 系咪先争执？或者小吵大吵都有啦。咁、你觉得咧喺孩子面前我都睇嗰啲亲子文章，尽量咧你行入课先嘈啦，唔好喺佢面前嘈啦。 系啊，冇错。 或者 睇戏都会啦，大佬，你有冇见过嘅就系成日啲。外国嗰啲戏咧，咪就咁嘅闹交嘅时候，你同我翻房，跟住啲大人系咪喺嗰度？ 系咪你都会建议咁样？即系唔好喺细路仔面前有啲太过火爆场面，系咪？ 我谂呢个系都好正常，就系话争执有分个程度大细啦。头先你哋都讲系火爆嘅场面先要去避免，反而我都觉得小争执斗下嘴啊，或者意见唔同咧，其实系喺小朋友面前咧都可以发生嘅。嗰度系俾小朋友知道咧，大人都有佢嘅情绪啦，佢哋知道点样去沟通啦，知道咧可以去出声，唔一定要忍。咁嗰部分咧，我觉得小争执。 即系唔使完全避免， okay、 但有啲小争执都好咩噶噃，最叻你，系啊你叻啊你，做晒佢你， 斗气 嗰啲， 你睇佢嘅眼神有火啊， 系咪好逼真啊？系咪好逼真？ 系啊， 系啊，你咧，你咧，我唔，你唔会发嬲嘅，我从来冇见你发嬲，即系嗰啲咧。 咁呢啲叫小争执，都你都得 OK 系嘛？ 但系都暗意，好暗意，呢啲都暗意过有时。 系，你嘅眼神 暗意过嗌交。 咪会学咗呢啲嘢咯 ，Kelly 姐姐。 系，其实都大人唔系完美咯，咁所以小朋友可以睇到大人唔系完美，都可以继续成为一对夫妇行落去，嗰、个对佢哋睇嗰个关系咧都系重要。但系的确我都觉得咧太大嘅争执咧系我喺临床上面都见到咧，其实对孩子系会有阴影噶。佢哋会讲翻咧，可能细个嗰阵时父母掉嘢啊、嗌交嗰阵时，咁佢哋会匿喺台底啊，或者讲粗口啊。咁因为小朋友咧个心理咧其实。好容易系围住自己转嘅，尤其是细啲嘅小朋友，咁佢哋咧会觉得系咪我做错，系咪关我事？又或者系父母嗌交，屋企冧咗啦，我点算咧？吓，好多嘢都系关于我咧，就会好 heavy 啊，太重啦，对于佢哋呢个年纪嚟讲，咁闩埋房门可能都好大声，有需要咧都可以出去倾啦，又或者咧去寻求婚姻辅导啦，咁浸信会外群临床心理服务部都有。婚姻辅导嘅咁样， 系、okay, 其实有时咧，我哋咧唔会第一时间揾专家噶，即系我揾朋友。我记得嗰时咧，阿爸阿妈嗌交咧，阿妈咧就揾咗另外一个朋友嚟倾偈咁咯。 系啊， 算啦， 系啊，系咁噶啦，你嫁咗咁多年啦，又有鬼佢 闹啊闹下一世噶啦，真系噶，有时闹啊闹下一世噶。 系咪先？只要大家唔好发大嗰样嘢嚟讲啊，咁咯。 好啦，嗱，咁其实你讲翻嘅就系话，咁你头先有讲到啦，话小朋友其实当然喺佢哋即系会呢个留低一个好唔好嘅阴影啦。 嗯、 有冇讲紧系几多岁嘅小朋友，我哋先至可以适宜喺佢面前嗰度，可能系有啲嘅意见不合啊咁样。 即系系啦系啦，即系譬如佢已经十八岁。唔好啊，细路仔就唔好嗌交，十八岁都唔算细路仔。即系我谂个意思，即系话会 唔会 去到某 年纪啊？ 可以俾佢多啲睇到成人世界。 系啊， 即系唔好咩都美好嘅童话故事啊。 嗯嗯，细个嘅当然佢唔识得去消化呢啲事嘅时候，或者佢就正如你所讲，佢就觉得诶、哎、死啦，爸爸妈妈闹交会唔会因为我唔乖啊？但系当我大个嘅时候，可能我会识得谂嘅就系、是，其实都唔关我事、啊。 你会觉得咩年纪会可以？ 有冇呢个年纪嘅分别咧？ 有冇啊？ 其实年紀嘅話咧，有一種係心理年齡啊嘛，咁所以都係睇翻個小朋友佢係咪有個成熟度啦。咁通常可能上咗高小啊，或者係中學咧，有機會都會接受到多啲分得開，父母嗌交未必關佢事。但係再細啲嘅小朋友咧，就多啲會攬上身嘅都會。 係啊， 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唔係幾好嘅。 嗯， 我冇咁做嚇嗱，唔好話唔即刻話我有做， 我冇話你有， 我都冇話， 係啊。 即系喺细路仔面前讲另外一个， 嗯、 你阿妈成日都咁啊， 系啊， 佢啊， 系啊，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讲一啲唔系几好嘅， 有 只 阿妈又喺佢面前讲，我就系你冇学你阿爸， 你阿爸冇出息啊， 系啊， 冇用， 搵唔到钱啊，即、 嗯、 我觉得呢啲咧真系唔系几好，可系咪啊？阿 Kelly， 你觉唔觉得？ 是啊，非常之不好啊。其实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对方面前去不要在小朋友面前去批评你的伴侣咯、 嗯 啊。始终尤其是男性呢，我发现都是会想有啲面子同尊重、 嗯。 不过有时呢妈妈呢又在出面学得比较多课程啊、 嗯、 上得多堂呢，就有时都会觉得啊，爸爸唔好恶啦，做乜嘢啊？咁样会批评，咁呢啲都要留意一下嘅。 系啦、嗯，你睇下佢肚腩啊，成、嗯、个水桶咁。我唔系话你啊，小强啊，即系我讲个古仔嚟。 系咪连呢啲都唔讲得？个界线喺边度啊？ 肚腩 啊，你话冇批评佢啊嘛？ 嗯， 你有冇食咁多嘢啊？咁样 系其实真系睇下嗰个男士介唔介意。譬如头先小强，如果唔介意咁就争啲，如果好介意嘅，咁啊真系会伤害父亲。夫妻关系啊，系、啊、 我点会唔介意啊？ 但系 其实 冇办法咁解啫。 系啊，播翻首歌俾你听。 另外咧，有话有啲爸爸妈妈啦，一个咧就系、是、应该话同一口径，有时系咁样嘅，细路仔好叻嘅，问阿爸阿爸唔得，跟住问阿妈，阿妈话是但啦，是但啦咁。 哎呀， 咁就惨啦，系咪啊 ，Kelly？ 即系嗱，譬如你问咗爸爸、嗯，爸爸，我可唔可以今晚咧唔瞓住啊？我想睇埋套卡通片。阿爸唔得。阿媽話：誒、哎，算啦，由佢啦。你會點睇呢啲？ 聽日唔使翻學，嗰日俾佢睇嘢啲。 我諗如果全部都係一個比較嘅層面，即係比較嚴啲、比較鬆啲係 O K， 但係咧就唔好咁極端咯，即係好惡管得好細，又或者咧另外一個極端就係縱得好緊要，任得佢。咁、嗯、如果都只係一個程度上邊咧，係可以夫妻咧都係可以有啲嘅協調。不過重要嘅，我覺得未必係父母嘅管教特色啦，佢、 嗯、 哋要睇翻個小朋友適合乜嘢嘅管教模式咯。 嗯、 其實你個小朋友你认唔认识佢喺边一个年纪啦，边个成长阶段，佢嘅性情系点样？喺里边佢需要多啲规矩啊，定系佢需要多啲自由咧？嗰、 嗯、 啲都系夫妻咧，系要睇翻小朋友咧 因 材施教。 其实咧，夫妻之间协调都唔难啊，四大长老啊，仲难啊！四大长老即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有时咧就系话咧，阿爸阿妈话唔好食咁多糖啊，拧转头阿爷就俾佢食噶啦。 系啊， 唔好使咁多钱啦，拧转阿嫲俾零用钱佢。即系四大长老有时仲难协调， 令到爸爸妈妈好难做。 会唔会啊 ？Kelly， 你觉得即系上一代嘅管教方法同下一代咧更加大分歧，会唔会啊？ 其实隔代即系长老同孙之间咧都有唔同嘅相处模式啦。有啲嘅照顾咧系好嘅，但系咧有时又真系未必好啱而家呢个年代又系真 的。但你又唔可以话佢错喎，即系以前 系啦， 跌亲真系查师友个头系咪先？可能 你又唔闹得佢咯， 搵拖鞋压翻个流落去。以前真系咁噶嘛，以前咁啲人话喂，我细个都系咁整你个头啦，你而家话唔得咁样。 嗯 系咪？ 咁点算咧？如果系 你话抡啲嘢俾佢食咧， 即系如果系嘅话，应该要点样咧？ 系、其实一个核心家庭咧，系包括夫妻啦，同埋佢哋嘅子女嘅。咁、所以咧，真系嗰啲叫延伸家庭啦，即系做四大长老。咁、所以都要父母都要划翻清楚个界线。尤其是中国人可能咧个孝道好强咧，有啲难去划界线，好似不孝咁样。咁、但系心里边都要划翻，其实而家我要做翻父亲、母亲呢啲嘅角色咧、你要捉得好实同埋相信咯。 好啦 ，Kelly 有一个问题啦，我就会觉得，若果啊，当然而家啲小朋友啊，好可能有啲系一个就会锡到好似金菠萝咁啦。如果你有多过一个或以上嘅，一定会面对一个问题嘅，就系、唔知点解爸爸妈妈会系锡家姐多啲嘅， 偏心 系啊，偏心啊，我做咩都唔得嘅，但系姐姐又点样都可以嘅咁。即系喺呢啲咁样嘅教育方面嘅话，你又觉得点睇咧？ 系我觉得偏心都系中国人一个即系好特别嘅字啦，吓、即系其实好容易我哋落入咗一个标签啊，可能自己都会自责啊，即系究竟系咪我锡边个多啲？其实咧有时真系父母唔觉意咧，系按住小朋友唔同需要俾唔同嘢，唔一定咧公平咧系俾一样嘅嘢嘅。咁个细 B 细啲，咁你梗系花多啲时间喺细 B 度噶噃。 即系唔使一定追求公平，系咪？即系 公平唔一定一样咯，或者系爱嘅表达有唔同方式咯，但如果你真系太多去留意其中一个特别出色或者特别有需要嘅孩子，咁你都要调整一下吓。咁、我觉得重要嘅都系唔使样样都一齐做啦。咁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我都会各自同佢哋约会嘅、可能大仔就一齐食 tea 啦，细仔就一齐去执叶啦，去公园度执树叶啦。 即系各自有唔同嘅活动。嗱、其实咧，即系有一个完整家庭嘅开心啦。我仲有两分钟，我想补一个问题。如果真系咁不幸咧，系个单亲家庭咧，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冇咁受到即系嗰种寂寞啊，或者系冇咗一边嘅爸爸， 系 啦， 点 样可以令佢开心翻？ 其实喺嗰个啱啱过渡嗰个期间咧，其实好重要咧，就系即系孩子面对夫妻即系父母分开咧，里边会有好多情绪啊，好多情绪嗰个阶段咧，过渡期咧，好重要咧，系俾佢一个聆听啦，经常都聆听啦，安抚啦，咁而即系父母亲佢唔好谂住俾个温暖即系个孩子先，都要照顾咗自己，自己离婚咧，其实都好痛啊，如果你自己冇照顾好自己，点样去安抚孩子呢？咁啊，长远嚟讲咧，其实都要有一个说法啊。究竟系乜嘢原因令到夫妻分开？孩子需要个说法，而嗰个说法唔好太复杂咯。即系有时佢哋细个啲咧，可能系睇啲绘本故事去讲，并且咧肯定翻唔系孩子嘅错。另外就系大家头先有讲到啦。夫妻咧要協議，就算離婚後，唔好喺背後咧互訴不是啦，同埋咧嗰啲探視啊，要有穩定性，唔好臨時出現或者甩底。 哦，即係佢互相探啊。好啦，雖然你睇佢，但係每粒日我要嚟探嘅，咁就唔好臨時臨急嚇、即係總之固定咗探就得，但係要探嘅係咪先？ 係啊，係啊， 係啦、明白。好，今日多謝曬 Kelly 楊小姐，多謝曬， 非常全面同我哋講咗應該要點。 我哋 好似 輪嘴咁問啊， 係啦，係你問咯。 行不行啫？ 有冇舒服啲啊？ 系阿梁生，仲有冇咩补充问题啊？ 有嘅。阿马小云先生，你几时请我食饭？ 我帮你再约个时间。 好，翻嚟我哋嘅 Doctor Eric 同埋职安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德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政府公布他之前每日进行的快测都呈阴性。陈茂波原定今日结束访问行程并启程回港，他会取消余下的访问活动，并会在利雅德稍作停留，争取尽早符合健康规定回港。 2019年721事件，一名64岁男子在港铁元朗站以拳头和藤条向途人施袭，并进入站内付费区招手，示意其他白衣人往月台前进，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及串谋伤人两项罪名成立，被判监禁4年3个月。被告报称装修散工，原本被控暴动及串谋有意图而伤人两罪，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罪成，有意图而伤人罪就不成立，改裁定较轻的串谋伤人罪成。一名36岁男子涉嫌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租客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私隐专员公署话，事主同父母租用被捕人持有的单位，事主父母同被捕男子发生租务纠纷，其后在今年2月，有人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群组中，先后发布两条包含事主个人资料的信息，包括英文姓名、照片、大学就读的课程和年级等，并对事主的父母作出负面的评论和指控。私人专员公署今日在新界南将涉案男子拘捕，他获准保释。私人专员公署会继续调查案件。私人专员公署提醒市民，私隐条例亦适用于网上世界。市民在网上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或转载起底信息前，要三思，以免触犯法例。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他对委员会董事会主席、他对委员会董事会副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埃文格林伯格获奖表示祝贺，对委员会和成员一直以来积极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表示赞赏。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既不安宁亦不太平，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推动世界和平和发展。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既有利两国，又造福世界。习近平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关心支持中美关系的各界朋友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84点，升266点，成交金额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8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6.2升4.6，盈富基金16.25升2.8，阿里巴巴65.8升3.5，美团133.2升3.5。恒生中国企业53.8升1.02，京东集团161.4升13元，药明生物40.5升5毫，新东方在线42.35升6.15，友邦保险61.05升1.95，港交所235.8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6.09，瑞士法郎0.987，加元1.356，人民币7.222，英镑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1.007，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1点，跌30点。 港金报15,5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04美元，卖出1,66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多谢 Eric 你好， 喂，早晨 ，Eric 你好，系啦。宠物嘅时间，我哋今个礼拜系咪延伸上个礼拜话狗仔食得乜嘢嗰话题？系咪啊？是 系啊， 未讲完噶上个礼拜， 未讲完啦，系啊，嗱咁 咪咯， 有一大堆嘢仲可以食，咁啊嗱，好明显呢个世界急物咯，唔系好多啫，因为我哋都要限制我哋嘅 list， 因为好明显好长噶啦呢个 list， 不过咧我谂我就。答啲我常被问嘅问题，可唔可以食呢啲啊？可唔可以食嗰啲啊？咁嘅问题啦。OK， 就系面包啦。OK， 面包系可以食嘅。 咩面包啊？任何面包。 任何都唔好提子面包啊。 菠萝包食唔食啊？ 菠萝包都唔系咁好啦。 喂，你啱先话，你啱啱先话面包，搞错，你前言不对后语啊！你 白面包，即系简单嘅面包，或者有少少 高 纤维啲面包啦。 面包嗰啲皮得噶，可系嘛？ 都得，绝对得。 菠萝油 应该冇嘥啊！你问我 系啊，菠萝油。我而家就系咁啦，我食面包我唔食皮噶嘛，咪搣俾啲狗仔食咯。系 哦，都得系咯，系咯，或者俾你。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啫，阿 Dr. Eric 啊，其实点解啲狗仔咧系咪品种唔同，定系所有狗都系咁咧？佢哋唔照噶，我俾面包皮，但嗱，如果我觉得面包系硬噶嘛，系咪？咁系咪起码都嚼两下？佢唔系噶，一掉俾佢一掘咁就吞咗。其实点解狗仔唔照嘅？点解啲唔超嘅？ 其实 佢有牙嘅啫， 佢啲牙咧，其实你幻想一下只狗嘅牙啦，就系、是、前面牙咧系四只尖牙啦， 系 嗰啲牙咧系攞嚟杀动物嘅、啊，就唔系攞嚟系啦，咁就后边啲系啦，唔系攞嚟嚼嘢嘅，后边嗰啲牙咧就唔似我哋嗰啲平嗰啲牙，好似牛啊或者系全部好似白刀咁样嘅， 系啊，佢冇我哋平嗰啲牙噶。 咁即系话，如果我哋主人俾嘢佢食咧，系咪都系要小心将佢 make it smaller pieces 啊？四细，因为太 唔系啃亲。 系啦，系啦， 就系整细嚿啲，我意思。 唔系就系会塞住喺个气管度咯。 咁但系佢咁大嚿，佢啲譬如啲面包皮咁样已经硬啦，咁佢又唔照，咁成嚿吞冇事咩？你觉得？ 啊，只狗会，只狗都会咬两啖嘅，不过咧后边咬嚟攞嚟撕肉嘅，所以佢如果你比较大啲嘅面包，佢就唔会识话好似人咁慢慢照到润晒咁啦。 咁应该比大嚿啲定细嚿啲啊？就系话， 佢会就撕到佢细嚿，咁好似一个即系撕鞋咁样，佢会撕到。细细嚿吞嘅，佢又唔会话慢嚼嘅，系啦，所以佢好得意嘅。喺外国咧，我啲客人咧就会同我讲话，系嫌啲狗粮咧太细粒。喺香港好有相反嘅，啲客成日就话嫌佢太粒嘅，所以我谂系一个中国人嘅。嘅嘢嚟嘅， 但系唔系我都听你，我听到我啲狗仔食狗粮咧，佢有嚼嘅，有 croak croak croak croak 嗰啲声嘅，因为啲狗饼硬啊，佢有嚼嘅喎， 系啊，好多狗粮系 design to 刺激只狗嚼嘅， 你想佢都帮磨下啲牙， 所以反而你系应该买适当大嘅粒嘅狗粮，就唔好买太细粒嘅狗粮。 知道， 咁啊，去翻嘅就系佢可以食到嘅人嘅嘢啦。头先你话面包得啦，仲有咧， 系啦，前言不如后语咧， 你唔熟中文就唔好掉书包啊， 系啊，冇错。 考得好辛苦啊！佢嗰、那个佢芝士咧，我之前有讲过，唔应该是饮奶啦。日奶同埋芝士咧，其实好得意嘅。日大部分啲狗咧都其实会肚饿，所以强烈唔系你试你自己谂啦。不过咧，其实有啲狗系唔好似有啲中国人可以食到咧，就唔系只只都会奶敏感嘅。 只狗系咪？即系、那個、有啲系得嘅。 系啦，那个奶糖咧，即系 lactose 咧，就唔系只只狗都会敏感嘅，所以有少部分啲狗咧，真系少部分嘅就食得嘅，所以如果食得嗰啲狗就可以食啦，唔食得嗰啲就唔可以食啦。 但系偶然试一次，如果唔得都唔会死嘅，系咪先？你咪试一次。 系啦，唔会屙咯，可能啲屎会淋啲啦，俾少少佢先啦。如果系你想试下佢系咪，不过如果试咗一次唔得，就永远都唔得噶啦。 我想讲讲嘅就系话，系咪适用于所有嘅奶类产品啊？即系例如讲紧芝士啊、yogurt 啊嗰啲咁食 得。yogurt 啊，啱啊，系啦。 系啊，但我只猫好中意食 yogurt 噶。 佢讲狗啫嘛， 系啊， 系啊， 猫得噶嘛， 唔系猫狗都一样，呢个 list 同猫 系啊，猫嗰啲一样啊，就系系啊。 One last point， 讲得最后一个， 有椰子咯， 椰子， 系啊，椰子啊，你 椰子糖都唔会啦 ，OK 噶 ，OK 嘅，入边有种酸性嘅嘢咧，可以杀菌噶，几好噶。咁會幫口臭啦，同埋有幫少少皮膚敏感添嘅， 佢啲油幾好 嘅，係啊，椰子即係比較 新鮮嘅椰子啊，即 係係啦，椰子肉啦，就唔係唔好食椰子出面嗰啲啡色灰嗰啲， 梗係冇得傻豬。 你讲紧啲野医啊？ 你要睇医生啊！你自己， 我就觉得系真系语无伦次。你咪食错嘢啊！你 我做 Eric， 原来你一直系食紧呢啲啊！ 喂，好啦 ，Eric， 唔好意思，今日时间比较仓促， 系啊， 留翻下一次再继续倾，好唔好？ 仲有啊， 再延伸， 第三次再有， 倾四啦，下次。 多谢 Eric， 多谢晒， 拜拜。 呢个时候我哋送上职业安全短嘅，我哋听日星影风骚快活人十点再见， 拜拜。 风骚家庭地卡， 哎，对唔住，唔系呢个，系一个职安剧喺呢度咧， 系啊，唔紧要，好彩啫， 系啦， 系啊，我哋仲喺度陪住大家， 由头重播一次家庭地卡，再嚟过， 再讲多次， 走咗啦， 走咗啦， 我哋答你， 我哋帮。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欢迎大家嚟到第一届驾驶重型车辆安全大赛第五轮嘅初赛。哟，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马小强。哟，游戏玩法好简单啊！参赛者两个人或一组，要尽快帮一架重型车辆换胎同埋充气。经过之前四轮嘅初赛，哟，现时嘅纪录系9分48秒，唔知今日呢组参赛者能唔能够打破纪录呢？好快就会知啦。先介绍参赛者，呢组参赛者关系好特别噶，之前未见过，系两母女嘅组合，有 Sarah 同 Paula。 Objection！Objection 啊！咩 母女啊？你讲乜嘢啊，主持人？ 主持人佢系我家姐啊，佢系 Sarah， 我系 Paula。 系咯， 家姐，系家姐就系嘛 ？Paula 小姐，你同佢样貌、气质、谈吐都好大分别、 啊。喂，你咁讲系咩意思啊？你讲清楚啲好、啊。 家姐，家姐，咩啊？静啲，录影嚟噶。主持人啊，不如我哋讲翻正题啊！ 好，比赛规则好简单，你两个要合力帮前面呢一架重型车辆换胎同埋充气，时间当然系越快越好啦。不过如果途中你哋做错任何步骤，我系会即时嗌停你哋，要你哋做翻啱先可以继续嘅。两位明唔明白？ 明白。 明白嘅话，比赛即刻开始。两位，呢、这个重型车辆系因为踩到钉导致车胎漏气，你哋会点样帮佢换胎呢？开始计时。 换胎 ，Paula 交俾你啦。 等我去攞条后备胎先。 哎呀，你快手啲啦，计紧时噶。嚟啦，攞嚟，我好有后备胎。嗯，等我开始换先。 叮叮叮叮，换胎之前你哋有样嘢未做喎、 啊。吓、啊，未做？乜嘢未做啊？ 我唔知道、啊。喂，你唔好针对我、啊，你专登拖延我嘅时间嘅。 帮重型车辆换胎、装拆同埋充气之前，我哋要先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揾出危害及制定安全嘅工作方法。 你话晒都系一个主持人啦，你讲嘢可唔可以讲得清楚啲啊？ 系咯，主持人，你讲啲嘢咁得意嘅，我都唔系好明白啊。 Oh no！ 睇你两个一脸茫然，我严重怀疑点解你哋有资格嚟参加比赛啊？ 喂，主持人，你唔好拖时间、啊，你直接话俾我听啊，要做啲咩咪得啦，冇时间啦、啊。 要帮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嘅时候，系有好多嘢要留意噶，例如进行相关工作嘅时候，应该使用机械辅助设备，好似要用蚀纸固定轮胎，以及正确使用千斤顶。 千斤顶未听过喎，咩嚟噶？ 哎呀，千斤顶都唔识，你哋点继续比赛啊？ 主持人，你再讲废话，你唔好怪我唔客气、啊，你讲正题得唔得啊？ 冷静啲。唔好忘记我哋录影紧噶。喺拆除重型车辆嘅轮胎之前，你哋估下有啲乜嘢系要做嘅？ 话明系重型车辆嘅胎，一定好巨型啦。咁样系唔系要先帮个胎彻底放气，而且所有程序必须遵从制造商嘅指引同埋建议进行嘅咧 ？Paula， 我第一眼望你，就知你聪明，个妹咁聪明。但点解个家姐会咁噶？ 主持人，好啦噃，踩低我对你有咩好处呢？系咪可以提升收视呢？ 主持人，换胎已经有咁多嘢要注意，咁帮轮胎充气嘅时候，又有啲乜嘢要小心啊？ 当然有啦，帮轮胎充气嘅时候，我哋要企喺轮胎组件飞脱嘅轨迹范围外，因为喺充气嘅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轮胎组件飞脱弹出，击中工人嘅致命工业意外噶。 除咗唔好企喺轮胎有机会弹出嘅位置，仲有啲咩安全防护装置可以用噶？ 家姐，用个合适嘅屏障挡住轮胎会弹出嚟嘅轨迹范围就可以噶啦。 妹妹。你讲得好啱啊！除此之外，仲可以用安全笼、安全架去锁住轮胎，你直接离开你个妹仲好啦，唔好阻住佢发展啦、啊，唔该。 主持人，你 家姐家姐家姐，唔好怒气。嗱，主持人都系讲下笑，搞下气氛嘅啫。嗱，轻松啲啊！主持人，帮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同埋充气嘅时候，仲可以点样去确保自己嘅安全呢？ 破啦！你问咁嘢做乜嘢啫？你觉得你？以后仲会去帮一架重型车辆去换胎又或者充气咩？ 我觉得都几得意，所以想学多啲啫。 好学系美德嚟噶，叻女，但系千祈唔好学你家姐咁放弃自己啊！ 喂， 好啦 ，Paula， 既然你咁好学，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去解答你嘅问题，答翻你头先嗰条问题先。帮轮胎充气嘅时候，一定要使用适当嘅气喉组件，包括阀芯。固定夹、气喉中途阀门连气压标有足够长度嘅气喉，同埋不应将轮胎充气至超出建议嘅压力啊！ 哦，原来帮重型车辆要换胎或者充气，有咁多嘢要留意噶，咁一定要有由充足训练同埋工作经验嘅员工先可以进行噶啦。 当然啦，雇主仲必须要向雇员提供相关嘅安全资料。 指導、訓練和監督，以確保你的安全呢。 講完的了， 暫時講完，你就可以繼續換胎了。 你講完到我講了，我們決定退出比賽，撲啦，我們走。 蛤，家姐，這樣不是挺好嘛？ 剛才你都懂了，幫重型車輛要換胎或者是充氣，一定要由有充足訓練和工作經驗的員工才可以進行的嘛。你是有充足訓練的員工嗎？ 咁又唔係， 咁咪係囉，咁即係呢度冇我哋嘅事啦，咁仲唔走做咩行啦。 喂喂，家姐家姐，冇咁大力扯我，好痛呀、啊、好痛呀、啊。 咁冇體育精神㗎，我個節目現場直播㗎，你哋走咗咁我哋做咩呀？喂，返嚟呀，返嚟呀。 重型車輛拆胎前先放氣，充氣時要回避。我是 Paula 欧子林。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顷刻过度数年，时间似深海。早把感觉吞噬，融化了悲哀。浪汹汹涌过来，疼痛已给冲开，却尚有难言的透析间记载。午夜太黑，太静悄，还是想起你，无非当天演过长戏，那些片段太优美，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哭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一转头，松开几对手，照样放晴，难免有阴影，勾起心里一幕，情绪似风起，历经颠簸旅程，大概已经清醒，往日最难明的有一种算永，故事尾声，你共我人浪中失散，曾经双双紧靠的时间，也可照亮我的每一晚，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空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转头松开几对手，独个兜几里路，已陀了伤口，抹掉污垢，遗憾永远比得到好，从来完美亦并非拥有，压阵声线香气那份温柔，随大气飘荡，无从记过，然而有意 来过亦未必永久。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哎、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蓉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耶！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哟！ 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冇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碌地，每日风骚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觉气。 好啦，每日三小时嘅，听日我哋有风骚唱不完， 同埋风骚大点唱。 正啊！ 朋友记得听日抓紧嘅时间吓，听日打嚟咯。听日咧，我哋嘅唱啲咩歌咧，卖少少关子。总之听日听住风骚快人就知道噶啦。 冇错，希望大家多啲交歌俾我哋。 听日咧，我会同阿马小强组成一个咧绝活嘅民歌组合。 咩啊？绝活合唱 团啊？绝活？你本来唔系咁讲噶。 都系咩？ 佢话走小清新路线， 走清新嘅路线，哦、 小清 新、啊、小清新路线，好啊，不如你哋两个听叫做小清新， 系啊，你话专玩 文青路线， 同我个 image 唔好差 喎，小清新， 佢冇乜滑噶咋， 听超劲， 拜拜。 执书包啦喂。 又放学， 翻屋企啦喂， 好快乐， 咸咸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陪到极， 哇， 现在就冇力。 哎呀， 越嚟越快乐。张张骨快乐，食下面， 食下面， 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 哦哦哦哦， 现在就快乐。